光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两首歌曲都是我们榜上的 OST， 同为今年现象级电影，同为喜剧题材，我不是药神和西红柿首富的主题曲呈现出了两种画风，只要平凡走心，卡路里洗脑。 可惜由超人气女团火箭少女101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本周遗憾下榜。中歌榜上的 OST， 本周五月天阿信为黄渤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演唱了这样一首主题曲，叫做《当每颗星星》。这首歌呢排在第11位。阿信和黄渤感觉之前两个人没有太多交集，不过你可别忘了，黄渤以前做过很多年的歌手，但是一直没有起色，后来偶尔当了演员，火到一发不可收拾。主题曲把每个人的生活比作一座孤岛，都在寻找指引自己的那颗星星，这和电影以荒岛为背景畅谈人生的概念异曲同工。 当一颗星见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片如阴暗黑夜，这黑夜昏暗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 thank you. 深秋霜降那天，芒草人白山边，又是谁孤岛走远。 是周深为某款手游演唱的主题曲《云裳羽衣曲》。这首歌由方文山作词，罗宇轩作曲，周深用仙气袅袅的嗓音给听众呈现了一幅唯美的水墨风情的画卷。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同样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声线，看似轻轻柔柔，其实他的歌很难唱。本周他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演唱的主题曲《Is This Love》首周入榜排在第15位。唱过那么多的 OST，不过他本人很少追剧，配唱影视歌曲更多是靠创作者来描述人物的故事，然后自己来揣摩歌曲当中所需要的情绪。我们有请郁可唯。 你 这样就好，一个人远远地看着你傻笑，这样就好，有你擦身而过温柔的客套，能这样就好，隐藏自己不让你知道，可是怎么会突然渴望你拥抱。 Is this love?再多付出和不舍，你可曾在意着？能这样就好，人海中缓缓地走入你城堡，能这样就好，和你分享开心的 首榜上 OST 由郁可唯演唱 Is This Love。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在今年榜上出现的一首歌《听雪》。影视歌曲大有成为主流之势，所以影视 OST 也越来越多邀请到实力派歌手来演唱，看重的也是 OST 对于影视作品前期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而脱离影视作品之后，好的影视歌曲依然可以独立存在。 一边凉风起来，立刻昨日过往成熟听不得，无人默花香熄了，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日晚播出的东方卫视新武林大会中， Angelababy 将以 X-Man 身份空降舞台，与残疾舞者刘岩携手演绎深度现代舞。第一次以比赛名义起舞， Baby 难免有些紧张。我对自己跳舞其实没有什么信心，小时候也没有真正学过这个专业，但这次我想跳点不一样的，希望好好珍惜和刘岩老师合作的机会，跳一支完整的舞蹈献给大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踢馆嘉宾， Baby 并没有和自己风格相近的街舞舞者搭档，而是选择了残疾舞者刘岩。这个决定在不少人意料之外，不过在 Baby 看来，这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出于对刘岩老师的倾慕已久。刘岩是我国著名舞蹈家，也是2008奥运会盛宴唯一一支独舞丝路的 A 角表演者。不料彩排当中的一次意外让他身受重伤致残，被永远困在了轮椅上。面对命运的玩笑，刘岩没有放弃舞蹈梦想，他成为了舞蹈学院的教授，并成立了基金会，帮助有舞蹈梦想的残疾儿童。这一点和同样热爱公益事业的 Baby 不谋而合，两人的投缘和默契也奠定了这支合作之舞的温暖基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榜上 OST。 曾经通过我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朱星杰为电视剧《正的刺客女友》演唱的主题曲《2018独家记忆》，本周是排在第36位。那十年前陈小春推出了《独家记忆》，是苦情歌的标配，经过朱星杰的改编之后更具潮流气息。稍微更正一下，网剧《正的刺客女友》的主题曲《2018独家记忆》。 可是你是我独家的记忆，你被我摆在了心底，别人说多么难听，而我拥有的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无论是谁也不行从我身体拿走你，在我感情封锁住你绝口不提。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忘记分开一起天气，习惯一个人下大雨，没联络过的连锁反应，想要管他都没力气，思念的爱在发力，你在抽泣，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时间静止在那一股浓烈的期待，泪与时间才能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我没时间着急，没想接受都来不及。喜剧变成悲剧，变成悲剧，跟着你是我独家记忆，回忆它关我禁闭，关我禁闭，给剧情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跟着你是我独家，独家，独家的。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 从我独家的记忆，醒也不醒，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不怪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都学着下雨，我都学着下大雨，让心在我个人岛屿，想要快乐都没地址。我都学着下大雨，我都学着下大雨，让心在我个人岛屿。喜欢你，从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绝口不提。你生气，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想要快乐都没力气。 这是网剧《正的刺客女友》的另外一首主题曲《吹雪》，由周彦辰和张欣带来，本周排在第30名。古装剧的日益发展壮大，让原本在歌坛已经到瓶颈期的中国风获得重生。如果说时间往前倒推17年，当时正当红的则是偶像剧，而当中有一支从偶像剧红到现在的组合，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了，这便是 F4。 借助偶像剧的东风，戴佩妮也因为这样一首歌人气大增。在10多年之后，《流星花园》重拍依然选择戴佩妮这首歌作为主题曲，不过此刻你听到的是《你要的爱》深夜版。 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这是来自《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花园》讲述的是灰姑娘的故事，另外一部台湾偶像剧《斗鱼》则更像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偶像剧。飞儿乐队演唱其中主题曲《Lydia》，人气暴增，成为当时风光无限的新人团体。14年之后呢，电影版《斗鱼》回归，同样是选择了一组摇滚乐队担任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法兰黛乐团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这首歌呢，本周排在第39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 OST， 这是戴爱玲为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演唱的插曲《要不要》。这首歌也还原了铁嗓公主柔情的一面，曾经那个咄咄逼人的高超音暂时隐藏起来，我们听到的是更为内敛的戴爱玲。 我们好像无法完结的电影，只是为了弃之可惜的剧情。失去日常的建立，承诺变成唯一播放的回忆。爱到底是不甘寂寞，或只是彼此奉陪到底？要不要假装当作没事就好？要不要笑着牵手？ 新歌一号张杰一路之下，新歌二号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新歌三号吴亦凡 Hold Me Down， 新歌四号赵照平遥行， 不是今夜光如是明 新歌五号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新歌六号魏如萱晒伤，新歌七号王超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 新歌八号雨儿清醒剂， 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我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约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麦芽糖般的笑容，脸谷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寒冬，我们记着这烈意相逢， 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音乐主题源自一首歌，本周五号推荐新歌阿朵选择原谅。原谅作为情感当中的议题，是一种释放或者是一种纠结的选择，在不同的情感当中都会有原谅的选择项。在经历了伤心伤害之后，你能否一笑而过呢？首先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阿朵的选择原谅。 还会紧张吗？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 选择原谅。在这个自媒体时代，阿朵也开通了自己的播客阿朵的77，通过一些故事来探讨情感当中关于原谅的议题。而作为流行音乐的大主题，在很多情歌当中也塑造了原谅者以及被原谅者的角色。我们就来听听看，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选择呢？阿朵最近推出了新歌《门后》，我们要从门后走向车底，来听这首怎么讲，算是一首很窝囊的苦情歌吧。他一定很爱你。 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你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是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你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两人就散，有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这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 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听到的是方大同这首三人游。类似题材的情歌有很多，面对心仪的女生和她的男友只可以默默的表白，只有自己才能听到，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不过问题是，哪怕想要去原谅他的一切，但恐怕也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原谅即是放下，很多时候会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不过当某一个契机撬开了记忆的闸门，你会发现忘记和原谅一样很难做到。下面这首歌，一段久远的恋情，当朋友提到他的时候才想起来，但接下来大片段落都是左思右想，假象设定，甚至想到了不知道你的后人会冠谁的姓。我们就来听赖伟峰《后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东方卫视全新相声竞演综艺节目《相声有新人》第三期节目将于本周六晚8:30播出，延续前两期节目高学历人才的出现定律。本期节目，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北大博士张宇石携科普相声闪亮登场，他将会带来一段自创的表演，并漫谈学霸生涯，震惊全场。张国立看到在台上侃侃而谈的张宇石，不禁跟他开玩笑，你应该好好研究科学，到相声有新人抢我们牌子干嘛。张宇石则表示，想在舞台上进行更多科普相声，扩大相声与科学的魅力。最后来关注今晚10点，湖南卫视我是未来第二季第四期炫酷来袭。本期三大科技产品分别从玩、睡、行三个方面出发，升级未来生活，竞争馆藏资格。节目中，世界上首个实现人机对打的羽毛球机器人将亮相节目现场，虎头虎脑的造型瞬间圈粉无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杰《一路之下》。新歌二号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新歌三号吴亦凡 Hold Me Down。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新歌四号赵照平遥行， 不是今夜光，如是明日窗。 新歌五号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 新歌六号魏如萱晒伤。新歌七号王超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 新歌八号雨儿清醒剂。 你用你会说话的手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将每颗星星都在耀眼，都在落泪，每个晚上都已幻灭，是否能相信你会出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 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这个小时有点情感向的节目《选择原谅》。当你求爱被拒绝，或者说对方辜负了你，但你又非常爱对方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当然是原谅对方了，然后下一句呢，我们可以做普通朋友吗？我们就来听陶喆这首《普通朋友》。 是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 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无论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 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我们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根据自己情感经历创作这样一首《街角的祝福》。当错过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们常常会把责任归结于有缘无分。不过想想看，你所原谅的是所谓的缘分，还是没有去坚持的自己呢？有一种被 有时有种，只能有时有种，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 是在今年中国榜上取得很好成绩的一首歌，才女艾怡良为徐佳莹打造的《言不由衷》。在整首歌悲情甚至幽怨的情绪当中，副歌部分的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显得格外突兀，所以有一种不原谅就是言不由衷的祝福了。这个小时我们从本周的推荐新歌选择原谅说起，当情感到达了选择原谅的阶段，将这种情绪落笔成歌是需要缜密的心思和丰沛的情感表达。情歌之所以流行，就在于触动了我们内心的某一处角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卢冠廷这首《一生所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卖成多